今天大家来上课的感觉应该很哀怨，就觉得说为什么你好大家都别聚餐讲分，为什么现在你要就是为什么现在你要坐在这里，坦白说为不就是为你各位感到不好意思，因为当初我也没坚持说这堂课我不要就是他们排了以后我就想说没事那当然就来上，然后结果那个随着假期的到来才发现到说这个态势好像今天上这课有点怪怪的啦，就是感觉这个真的实在是太奋战了，就是要很奋战的同学今天才会那个排除万难的前来。那我们今天有份补充资料，不过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是补充资料，就是最主要就是说，因为有些同学他可能没有那个108条修法，有些同学可能以前那种大二大三念的法条啊，然后现在毕业以后法条都没有更新哈，那这只是附给你们。然后呢，然后在第8页以下哈，今天是补充资料的 B3，第8页以下，这是上诉审的修正草案的那个说明内容跟那个草案版本。那当然，上诉审修正草案的版本有好多种。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要挑重点来看就好了。那不过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个补充资料 B3呢，我们现在不急着用哈，是在第6回才用哈，像这个补充讲义可能这样子发的人会有一些误会啦哈，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接下来的课程哈，有需要讲到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说哈，所以原则上来讲，接下来的上课你不用带。好，然后在我们的第4回的补充讲义，你只要带那个我们昨天发的那一本 B3这样就可以了哈。好，那我们现在来接着看传闻法则。好，我们昨天已经把基本的传闻法则几个大的重点已经跟各位报告了。第一个是传闻法则指的是传闻证据应该要加以排除的法则。它原则上指的是传闻证据无证据能力。它原上则是传闻证据无证据能力，彰显这样的条文就是159条的规定。好，然后例外的情形呢？好，我们才说哈，原则是无证据能力。那例外的情形，我们就让它有证据能力，就是传闻证据有证据能力。好，那为什么传闻证据无证据能力呢？其实我在昨天也跟各位报告过了，因为传闻证据它是一个道听途说的证据，就是从人家这边传闻得来的，然后以后你是法官呢，这个证据对你而言你也没有亲自见闻，好，所以这个你没有亲自见闻的证据对你来讲其实可信度其实还蛮低的啦，因为你不晓得他们穿着附会已经把整个原因都扭曲了，这个你不知道。好，在这边的话原则上传闻证据是无证据能力，然后另外的情形呢我们就让他有证据能力，所以在国家考试呢很喜欢考传闻法则的例外，就是159之1一直到159之5的规定。那遇到传闻法则呢，你第一个事情你要先确认说这是不是传闻，如果不是传闻的话你需要用到传闻法则吗？不需要。好，所以我们在昨天课程要结束以前不是进入到课本的第20页吗？你不要以为就是甲说乙说什么什么什么，你翻到2个冒号上下引号的对话框你就说这个叫传闻，你这样子判别是不准的。我们所谓的传闻指的是说今天他没有办法直接亲自见闻到诞生事实的他是传闻，如果他本身是直接见闻到诞生事实的那他就是非传闻。好，所以如果昨天有来上课的同学的话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你知道课本第20页，然后我就不赘述了。好，所以课本第20页你可以用杨华老师这篇案例来做个复习。好，那我们再看课本21页，为什么传闻证据要把它排除掉？理由很简单啊，因为第一个可信度不高啊，传来传去的都模糊掉了嘛。然后第二个呢，传闻证据欠缺程序的担保，因为我们不是说今天被告他可以对证人他有对质结问权吗？对不对？他可以跟证人面对面的，就是说我要跟你对质，也可以对证人做交互结问。那如果说今天这个证人他是一个非直接证人，那你跟他对质跟他做交互结问意义大吗？意义不大，对不对？因为他不是亲自见闻的吗？假设说今天假说曾听你说目击丙杀人，有2个对话框冒号上下引号有2个。好，那今天对我们而言，如果我的待证事实是丙有没有杀人这件事情，这个是我们的待证事实，那谁是用五官亲自见闻的原始证人？乙嘛，他是原始证人。那今天甲他是谁啊？他是从乙那边听来的，他有没有亲自看到丙有杀人还是侵犯丙 好，那你说为什么传闻证人他会侵害到被告的对质结婚权？你想，今天我如果是被告这个丙，现在我是被告这个丙，然后呢，来看你的是甲，我就问甲说，甲，啊，你能够作证什么？甲就说，我能够作证，我从你那边听到说你有杀人。好，啊，那我想要跟你确认一下，那你确实有听到吗？他说我确实有听到啊，然后呢又怎样？啊，你问他说，那你确定杀人是我吗？然后甲一回答你说，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是你跟我说的啦。那你不要再问我别的啦，我只能跟你讲说，我确实从你这边听到。所以对我们而言，甲这个传闻证人意义好低哦，我根本不需要他嘛。你有从你这边听到跟丙有没有伤害是两件事哎。那先对丙而言，他最想要的是谁来？是乙嘛？哎，你说你有目击到我杀人，那请你过来作证啊，请你过来跟我对质啊，请你过来让我结问啊。所以我们要的是原始证人。如果是这个传闻证据的话，原始证人没有来开庭，他没有来开庭，就等于是侵害到被告丙的对质结婚权。好，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没有办法彰显到被告的程序正义嘛。然后第三个，我们这个传闻法则哈，其实它是从美国法那边援引而来的。那因为美国法它有所谓的陪审制度。就是我们没有了，我们未来顶多只是官审制。那现在呢，美国法他们就有陪审制度。那你知道陪审团员们他们是不懂法律的一些乡村市民代表，就是各种不同的年龄，各种不同的族群，然后各种不同的性别，各种不同的职业去组成一个陪审团。那么陪审团他不懂法律，容不容易被你引诱？超容易的，因为他不懂法律啊，他不晓得这个证据是直接还是传闻，他不晓得这个证据跟什么证明力多高，因为他没学过法律，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说这个证据一听起来，哎呀，就是非常touch到他心里哈，听得非常的有冲击。那你知道有些时候法律跟我们的人的社会情感其实是两件事情，那是你念了法律，你知道说哈，你懂得如何切割，可是没有念法律的他不敢切割，因为他也切割不了，他不知道如何切割。他不晓得如何去做这样的分界点，所以今天如果说有一个证据，今天这个甲会声会影说，哎呀，这个丙啊有杀人啊，为什么我知道他有杀人呢？虽然我没有亲自见闻，但是呢，我的好朋友的乙他看得历历在目啊，然后呢，他就把所有的过程又再阐述一遍，就他说的跟他自己亲眼看到一样的那种，就是一样的新鲜。那你想看，今天我们是懂法律的人都知道说，你说的比唱的好听，你有没有亲自看啊？你没亲自看，你怎么能够讲得这么的活灵活现？他就说啊，拍摄我这个人本来就是言语表达能力比较好一点，好，就是我没有亲自看，我也能够讲得跟我看过一样。我们像懂法律，我们会知道要问他这个问题，说啊，你有没有亲自目击啊？请问啊，你怎么说的好像是你现场在场一样？可是今天我是陪审团，他没有念过法律，他就说，哎呀，这个甲都这样讲了，可见丙有杀人吧？他应该会有这种的受到影响的那种层面存在，所以就是说哈，为什么美国法他们要有传闻法则？传闻法则则是排斥传闻证据能力的法则哦，是排斥他证据能力哦。为什么他们要用传闻法则？就是他们希望陪审团不要被污染到。有些人口条很好，没看过的也像是有看过一样。哦，所以你会发到说，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就要去杜绝这种证据进入到审判庭里面。哦，所以他们才会有传闻法则。好，哦，那所以就是因为为了要保护陪审团的审判，这是一个理由。所以那种大陆法系的老师可能会认为说，啊，那我又没陪审团，那你要传闻法则被冲击啊，这样子。好，不过这个确实是我们刀圣法庭还是其中一个理由啦，因为我们去参考美国立法令。然后第四个哈，就是我们透过原始证人来开庭，我们直接观察他的陈述，然后直接去了解他的态度，然后就能够去更加详细的让他去说明一下今天我要的带证据是，好，然后那这样新证也会比较新鲜。好，那这是为什么要排除传闻证据的几个理由。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看21页传闻证据的种类。好，就是我们有分传闻跟非传闻。好，传闻证据它是以曾经直接知觉体验待证事实人的供述的内容。好，然后意图根据原供述内容证明待证事实的供述证据。好，然后那传闻有分那个传闻证人跟供述替代品，就是我们有传闻的证人跟传闻的书面，就是说他有可能乙跟甲讲，所以讲传闻证人，然后有可能是今天我要原始证人乙来开庭。然后呢，乙就说拍摄我那一天不客遣返，我可不可以先写一个书信？哦，就是法官叫我来作证，可是我那天没办法来开庭，我用书信哈，来陈述一下哈，我当天的目击经过。所以今天乙是原始证人，书信也 传闻证据啊，只是它不是人，好，它是传闻的书证，好，它是书面的传闻形式，而不是以人的方法来做传闻。所以我们的传闻有可能是人的方式，有可能是书信的方式，都有可能。就是我们的传闻有分公诉证据的传闻跟非公诉证据的传闻。好，就是乙不见得要跟甲讲，让甲来开庭，也有可能他说那天开庭不客气，来他写成书信来开庭。好，那这两个东西都是传闻，然后所以传闻不是只有传闻证人而已。好，所以传闻有传闻证人跟传闻书面。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22页，我们的传闻法则的立法性规定就在刑法159条。所以来看22页哦，159条他说哦，被告以外之人在审判外的言辞或书面陈述，书法没有特别规范，不得作为证据。所以今天谁是我们有可能是传闻的主体？包含不是被告的其他人都有可能，因为他是跟你讲被告以外之人，所以被告以外之人包含广哦，包含证人啊、共被告、共犯、被害人、间谍、构成告发人，这个都是被告以外之人。反正不是本案被告，都是被告以外之人啊。好，然后所谓的审判外陈述包含什么？包含立庭证人好以外的人好所谓的口头或书面陈述，也包含立庭证人本人在先前所谓的陈述，就是反正他不是本人在开庭里面的陈述，都是审判外陈述。然后我们这个陈述还包含叙述性的动作，就像是你用手去指，就是有些时候你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些人他并不是聋哑人士，可是他就是无法言语，他可能受到很大的惊吓，所以他吓到整个丧失的那个言语能力是超乎你所想象的。就是像有些时候啊，尤其是像我们如果遇到那种像是那种妨碍性自主案件，那种强制性交案件，然后可能今天这个被强制性交的被害人他吓傻了啊，然后拿一叠照片，其他指认就是说当初是谁对你做强制性交的，然后他就是没有办法讲话，然后他就把一叠照片一张拿给他看，是不是他？然后他没什么反应，是不是他？没什么反应，再换一张，是不是他？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到说是被害人，他眼神惊恐啊，然后指着那个照片啊，然后再这样子，就好像一副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样的叙述，可是他讲不出话来。那像这种情况，算不算陈述？也算。好，所以你用指述的方法也算是一种陈述。好，我们的陈述也包含言辞陈述，也包含书面陈述，也包含那种概括的，反正你知道他的意思表示的一个状态，这个都算是我们的陈述，所以也包含到叙述性的动作。好，然后呢，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哦，就是像159(2)啊，哈，它有那个，我们待会把159(1)到159(5)都跟你讲完，那只是我们这边特别讲159(2)，159(2)他跟你讲说，检事官、司法检察、司法检察官面前的陈述，今天被告以外之人在这些人面前的陈述，如果陈述跟审判中不符，你觉得之前的陈述具有特别可信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证据拿来使用。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今天如果目击经过变成一般的书面，有可能不行；如果变成是警询笔录，那就有可能可以；如果变成是警察局笔录，就有可能用159(2)，就变成是非要。它就变成是非排除的类型嘛，它还是传闻啊，只是说它是不用被排除的类型哈。但是我后面还会再讲。那以前早期呢，有一个考题哈，就是这个考题，我觉得现在不可能再出了啦。以前早期有一种考题，就是说我们刑法159条是直接审理原则还是传闻法则？以前早期有这个概念的冲突，到底159条是直接审理原则还是传闻法则？那对现在而言哈，应该不会再存在这样的考题了。原因是因为呢，159条既是直接审理原则，也是传闻法则。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认定的直接审理原则哈，这个我在课本下面有打，你看22页下面有个框框。我们现在认定的直接审理原则，包含刑事直接性跟实质直接性。什么叫做刑事直接性？就是哦，我们刑法不是有规定吗？法官必须要全程连续始终在场，不得间断吗？如果换法官的话，我们要更新审判程序，哎，所以必须要法官要全程在场参与审判。这个叫做刑事直接性，就是刑事上法官必须要全程在场来参与审判。那什么叫实质直接性？它只是说哈，我们禁止使用证据替代品。我们要的是那个原始证据，我不是要那个替代性的证据。所以你发现到说，这个实质直接性其实本身就是我们所谓的传闻法则。就很像说，今天乙是目击证人， 天他不客前来，他请他的好朋友甲来报题，陈述他的看法的意见，不行哦。哦，因为甲就是一个传闻证人，所以今天对我们司法上而言，甲就是乙的证据替代品啊。那我们的实质直接性讲的禁止使用证据替代品，指的是说，今天我要的是个乙，你乙不能来，我们再看看怎么做。我不要你让甲过来，因为甲过来对我来讲没有用。好，所以其实我们的实质直接性禁止使用证据替代品，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传闻法则。所以我才跟各位报告，以前早期呢，好像有些研究所考试，他会问说，到底我们159条实质直接性原则还是传闻法则？现在都不会在这个意义起来，实在是不太大，因为它既是直接性的原则，又是传闻法则。好，所以照理讲，这两个概念不应该冲突的才对了。好，然后那这边的文字论述呢，我打开23页，这个你们自己参照，我想应该不会太困难。好，然后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为什么要有这个法则？你一定要去找出它最终要把它纳入我国法案的一个最主要目的。请你看一下24页哦，在框框里面的倒数3行。为什么我们要有传闻法则的目的？其实很简单，我们是两大目的。第一个，要保障被告的反对结问权行使，因为他就是要这个原始的证人啊。那我不要传闻啊，你传闻来，我问他也，我问他问题，我也问不出所以来，我就是要这个原始的。所以要保障被告反对结论权行使。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是希望法官能够透过直接接触证人来产生一个正确的行政，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目的。好，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去分析这个传闻证据到底要不要用的话，你可能要通过这两个考验。如果没有通过这两个考验的话，那可能很遗憾的，这个传闻证据我们要排除，我们就不要用了。好，那我们现在哈，依照我国的法律规定，我们来探讨一下，就是说有关我们传闻法则如何去分类去做记忆。好，就是你们现在考试发法条，好，不过你也不要期待说考试当天，然后你才会发法条，因为它一路考试例题，好，所以你一定要有办法去做分类跟记忆。好，那我们来看哈，我在课本24页这边有一个象限。 警察，司法警察官所谓的陈述，除有特别可信的情况，就是显可信啊，还有为了证明犯罪事实存否所必要，还加以必要性。侦查中的陈述跟审判中的陈述不一致，我们另外的要用侦查中的那一个。他说什么？他说哈，你像检事官、司法检察、司法检察官所谓的陈述，就不是向法院嘛，也不是向法院的陈述，它不就是审判外陈述吗？凡不是跟审理案件法官所谓的陈述，都是审判外嘛。好，你在这个侦查中所谓的陈述，跟在审判中的陈述不一致。正常的情形应该用审判中那一个嘛？那审判中就是审判程序里面的证据，到底想我要的是这个。可这两个不一致，你却发现到侦查中的陈述较有特别可信的情形，而且为了证明犯罪事实存否有必要，第五九之二就告诉我们这个，他说我要用侦查这一个，结果审判的这一个就等于无用武之地嘞。啊，可是这个是条文规定，只是说怎么操作，当然我们还要在细部跟你讲说条文有哪些问题，因为这一方国家考试很常考。一五九之三，你有没有翻到它的主体都一样？检事官、司法检察官、检察官面所的陈述，也是显可信情形，也是为了证明犯事存否必要。你说啊，那干嘛开个一五九之三？那跟一五九二一起就好了。你翻到它有个地方不同，它是这个证据已经没有办法再次呈现了，所以拿一五九之三，他就讲说，今天这个证据已经没有办法再陈述，像是死亡，然后证人身心障碍无法陈述，或是证人滞留国外，然后无法传案传案不到，或是今天这个证人到庭无正当理由拒绝陈述。如果有这些情形，那我们侦查中有，审判中没有。刚刚是侦审不一致，现在是有侦没有审。因为审判中他不能来啊，不是死掉不能来，要么就是生病不能来，要么就是出国不能来，要么就是他拒绝陈述，反正他就 不说话了。那这种情形怎么办？这种情形我们当然也只能够用这里了。所以我们把一五九之二给他一个简单的一个记忆的名称，叫做案重出公。就是一个案件我们着重在初次的公诉，一五九之三我们给他一个别称叫做证据难在现，就是因为这个证据一切没有办法再次的显现了，我就只好用之前的。好，所以一个叫案重出公，一个叫证据难在现。好，不过这个都是在跟司法人员面前所谓的陈述。好，然后那我们再来看，那在司法程序外有没有传闻法则的例外？也有。好，这规定在我们的诉讼法一五九之四跟一五九之五。一五九之四讲的是特信性文书，今天这个传闻证据不是用证人的形式呈现，它是用特别可信的文书呈现，那也 OK。 好，那什么叫特别可信的文书呢？我们在一五九四还会再跟你们讲，就像是公务文书、业务文书，还是那种其他例行性登载，都算是特别可信文书。那在我们刑事诉讼法里面发现到，我们很喜欢用一个技巧，就叫做纵使我国家程序不是这么的好，但是今天受拘束的人他没有意见，我就当作他同意，就同意法则。所以我们在一五九之五也有同意法则哦。今天当事人不排除这个证据的证据能力，他不主张这个证据是传闻证据，那我法院我就大方来用，反正他没意见我就大方的用。所以你不要到时候我们在很多技巧上面我们都会去把它镶个同意法则在里面，那这样会方便我们司法好去操作它。好，那当然这个同意法则它的范围是怎么样呢？我们后续再跟各位说做一下说明。所以其实我们整个传闻法则体系就在学这个，然后当然你学完这个体系以后，你还要懂得如何去解实例体个案，因为实例体个案有的时候它会镶一些问题，你乍看之下你会看不到真点，所以你要习惯去解题。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二十五页。好，传闻证据危险性。好，我那会老师说为什么传闻证据不要啊？因为人有知觉错误的危险，还有不正确记忆的危险，还有明确性危险，还有真实性危险。然后黄超越老师他又讲说，因为人的观察不一定可靠，记忆不一定清楚，表达不一定正确，人不一定老实，反正人都会说谎。好，人会忘记，会说谎，所以更麻烦啊。而且又是传来传去的证据，这个我不要。好，那我国法呢？传闻证据法理基础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证据具备可信性跟必要性。 哦，然后那必须是要那种能够有特别可信的情况，哦，而且就是说今天这个证据除非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得到了，哦，否则的话我们都是尽量是希望原始证据来开庭，哦，然后那这个那个法理基础的理由，哦，这个就请你们自己二十页这请你们自己看，这对我们来讲还蛮简单的。那比较重要的在二十六页有一个数字，有个数字关乎三宣誓排斥传闻证据的原则。你说哈，传闻证据也可以不要用哦？就是这个，就是你说传闻法则也可以不要用哦？好，可以，我可以不要用这传闻法则，我不要用传闻法则，指的是什么？传闻证据一概都有证据能力哦。传闻法则是传闻证据没有证据能力的法则，不用传闻法则就代表传闻证据，我就让它有证据能力啊，不就这个意思吗？好，那有没有排斥使用传闻法则？有，在159第二项，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有点眼熟？因为其实我们昨天有讲过，你看哦，不用传闻证据法，那个不用传闻法则的程序，好，帮你们争议在下面数字关乎四，包含第一个起诉审查程序，第二个检视审判程序，第三个简易判决处刑程序，第四个是强制处分审查程序。那理由何在？第一个简易程序跟第二个检视程序，你发现到我在二十六页下面有一个星号，然后一直到二十七页总共加起来四个星号，简易跟检视，他们为什么不用传闻法则？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逻辑要有点转弯，不适用传闻法则，得出来的效果是传闻证据有证据能力哦，不是说没有证据能力哦，恰恰相反哦，哦，是不适用传闻法则，指的是传闻证据有证据能力，因为传闻法则指的是传闻证据没证据能力的一种法则，那不适用传闻法则，那就代表说不负责证嘛，不适用传闻证据无证据能力，那不就是传闻证据有证据能力嘛？好，所以这个是结论。好，传闻证据有证据能力。好，然后这几种情形，为什么传闻证据有证据能力？第一个，简易；第二个，检视。所以今天如果有个实例你考出来，他跟你讲说，我今天的流程是简易判决处刑程序，然后呢，法官他并没有亲自传复习证人到底，他就下判决，有无违法？你需要写传闻法则，依照159条第一项的规定，这个是传闻证据，因为他没有亲自到庭，然后法官就这样子进下判决，所以法官判决有违误，有379条第4款，依照这未调查违法，你要这样写吗？就不要了，因为他是可以不用传闻法则的。我纵使没有让他来开庭，我直接下判决，我也是有证据能力的。法院判决这样就变成不违法咯。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如果考出实例题，然后你去忽略掉它是一般的通往审判程序，还是检视，还是检议，你的答案完全都大逆转，你知道吗？所以你现在我们现在都是考那种实例题，你每一个句子你都要能够去知道说在这题目里面有没有什么差别跟用意。好，那当然你要知道差别跟用意，前提是你要对条文够熟，可是条文不够熟，它出实例题你还看不到真点嘞。所以今天如果跟你讲说是简易判决处刑程序，或是检视审判程序，传闻证人 O 不 OK？OK， 超 OK 的。那你说那为什么这样判就 OK？ 因为我们说啊，这个案子很简单啊，能够让我行简易跟行检视，就代表说这个案件事证明确啊，这么明确的案子，我要凭案处判呢？啊，司法资源有限，司法人员大部分忙得要死，所以有办法在小案件也是给你搞得那么复杂。不需要嘛，哦，小案件就不用搞这么复杂，反正它又小又明确，我为什么要把案子搞得那么难呢？好，哦，在这边的话，我都是证据，没案处判，他总是传闻证人 ，OK 的，有证据能力哦。好，啊，所以如果实际你这样处理，不要把它写成说什么法院那个判决是违法，好，那个一点都不违法。然后第三个，起诉审查程序，我在前天那个昨天有跟你们报告过了，为什么它是可以不适用传闻法则？因为161第2项就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时候要做起诉审查？第一次审判期日前，欸，会被我们做起诉审查，铁定就是还没开庭嘛，就还没有开审判起日庭的。啊，没开审判起日庭，怎么会有证人来？就不会有证人来。意思就是说，这个程序本来就是不 不会有人买开源的程序啊。所以请问厂它的程序的本质就是本来就不会有所谓的原始证人一定要来亲自到庭的。好，所以这边的话呢，哈，请问厂商程序也是可以不适用传闻法则。好，好，然后呢，那还有一种情形是搜索鉴定留置，好，然后许可争议保全的强处分，为什么？好，就我在这边跟你后面写几个，好，因为这个都是书面审查就好了，本来就不用人家来开庭，那我干嘛一定要传闻那个我干嘛要名字的人？然后第四个强制处分的审查，为什么可以不适用传闻法则？这个已经讲到第三遍了，八九年律师他们印象。今天你是法官，你要审酌这个被告要不要被羁押，有两个关键性的证人，一个是丙，一个是丁。然后如果法院没有传丙丁来，就直接裁定要把被告给羁押起来。请问法院的羁押裁定有无违反？不违反。为什么？因为强制处分的审查只要自由证明即为已足，需不需要严格证明？自由证明只要到达市民大致相信很有可能就好了，他不用到达毫无合理怀疑跟有罪确信的新证哎、欸。啊，你说，那这个跟传闻法什么关系？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第四回上课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各位讲说，我们不急着翻开第一页，然后在黑板上画一个整个证据 的体系，然后阿南画，你们画得很辛苦，因为根本课本找不到空白页，然后阿南你要抄在封皮上，你还记不记得这个证据的体系？我们今天不是有讲证据能力？证明力，哎，你如果有来的话，你找看一下那个体系就好，你不用再重抄了。这证据能力跟证明力，证据能力必须要符合这个证据有积极要件，而且这个证据我也可以禁止使用，它要符合消极要件嘛。然后积极要件它不是要法定证据方法，而且要践行法定必要证据程序。好，然后所以我就跟各位讲说，这个证据有证据能力必须要 A B C 三个缺一不可吗？你少一个证据就没有证据能力啦、啊。这种概念就很像说，今天我们在刑法里面认定被告有罪，必须要什么构成要件、跟大方法性跟有责性三者通通都要符合，你少一个证据无罪啦、啊，就类似这种感觉啊。然后呢，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讲法定必要证据程序的时候，有跟各位报告什么？我们法定必要证据程序有分一般的程序，就是他们共通的程序，就是每个证据大家都要有的，像接证原则、监视证人传法那个监视证人原则、公判证人原则，然后还有他们自己的个别的特殊程序吼，就是什么证人要聚集，被告就不用聚集，那个就是他们的特别程序嘛。好，然后呢，在一般审理原则里面，我第一个不是跟你讲的吗？是直接审理原则吗？你如果那个体系图还在的话，好，你看到直接审理原则，你能不能呼应到我刚刚有跟各位报告过的？直接审理原则刚刚有分为刑事直接性跟实质直接性，其实实质直接性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传闻法则吗？所以我们传闻法则是在证据里面的什么体系？因为很多人都会说，那你再跟我讲传闻法则，它在体系里面是哪里？它在体系里面就是实质直接性啊，每个证据都要让法官亲自见闻啊，不是吗？所以今天它的重点是什么？它是严格证明的一个要求啊。你如果昨天的那个体系图还在，我是跟各位讲 A 加 B 等于是积极要件，不就是我们讲的严格证明的流程吗？你必须上法定证明方法，要进行法定调查程序，这个叫严格证明。然后跟它对应的是什么？你如果体系图还在，你应该有在写个自由证明。然后我在跟各位报告自由证明的时候，我是跟各位讲说，这个跟证明力的自由性，这根本就是完全没什么关系，哦，它这个没什么好比较的，因为这两个实在是天差地别。所以啊，你看，你现在再回来再看这个、哦、强制处分的审查，我们从第三回讲到现在，强制处分审查它需不需要严格证明？不需要，因为我们不是认定被告有没有犯本案的罪，我是认定被告要不要被我强制处分，要不要被我强制处分，这是程序事项。不是实体事项，他被我做强制处分，他也不见得是有罪判决啊。假设说我今天要去搜索他家，有可能他最后本案还是无罪啊。就是一个被搜索被告，他不一定是有罪啊。纵使是他被羁押的被告，他也不一定是有罪。但你说，你跟我讲羁押的被告95%有罪，我只是说这是什么心态。可是，在法律上来讲，实体归实体，程序归程序嘛。他要不要被我们保全？你知道强制处分目的要干嘛？为了保全被告或是保全证人，然后他人不要逃亡，或是他不要验明证据这样子嘛？所以今天强制处分的审查只是程序上的事项，程序上的事项他不再证明本案带证事实、欸、那本案带证事实，你要证据的， 你要查明的证据是本案的待证事实，他就不能够自由证明了，他就要严格证明了。那严格证明下面就有一个直接审理原则，直接审理原则下面不就是我们的传闻法则？因为他有分实质跟实质，实质不就是我的传闻法则吗？所以你现在也知道说为什么强制处分审查，他不是用传闻法则的理由啦，因为他是自由证明，他不是严格证明，那当然就不适用严格证明下面的要件吗？所以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可是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现在的考试，他都考一个实例题，理论概念没有那么熟。有的时候你会想不懂，反应不过来，就说那这个是什么关系？所以你如果概念够熟的话，你根本就不用死背，因为你现在懂了以后，我相信你也不会忘。就是你只要能够再多做练习题，你应该这个概念，就是你知道有些事情是会了以后就不会忘。就像你骑脚踏车，会骑脚踏车就是会骑脚踏车，我想是两轮的，不是后面还有那个四轮那种的。就你如果会骑脚踏车，你就是会骑了，就是你不会说两年前会骑，你两年后你只不会骑。就是你顶多只是上路熟不熟，可是你就是会骑了，就很像说你会游泳，你只会差别在说你会游跟不会游，你不会说两年前会游泳啊，然后这两年你中间每个临时变不会游，这不太会。就很像说你会写作文，你会写作文吗？你说可是我写的不好，哎，你写的不好也是会写啊，你什么时候开始会写作文？原则上一般来讲，你从国小、中高年级你就开始会写作文了啦，应该中年级就有作文课了，对不对？你顶多只是不够熟，你背的加减几句不够多，你只写的没有很漂亮，可是你会写作文。就是有些东西你会了就会，所以你不用花很多时间一直在死记这种东西，因为我不相信这种东西你只要听懂就没有，就是这个东西是不会忘记的，你顶多只是做题目不熟练，所以你懂了以后，你接下来就要花时间要去做熟练的工作。所以我才跟各位报告说，你们现在的考试有点辛苦，因为你们是要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是选择题，然后选择题你的条一定要更熟，这个题目那么多，一题七十秒内要写完，好，你没有题目那么多，你如果不够熟，那你选择题你又来不及，而且选择题又没有办法调。然后第一个是你要先过第一关选择题，然后第二关申论题的部分你要强加练习，好，因为它如果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的整合题的时候，你如果概念不是很清楚，你光想要从方法条导出答案，根本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上榜的机会，好，所以像你们这些概念哈，你现在还有时间考国考试。如果你的目标不是放在今年十月的这一次，就是你的目标如果是放在下个月的话，那我直接跟你讲，刚不是一万，好，就是上帝保佑你了，就是剩一个月，好，啊剩一个月啊，你接下来这个课，啊你如果不想来听，我也觉得 OK， 好，反正你要赶快冲刺。那多数同学应该是准备明年或后年的。好，因为我们班内有很多是两年班、三年班这样子，就是你可能现在才升大二、升大三，然后走走来补习这样。然后你如果目标是明年后年的话，你还有时间，你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你前半年你可以先顾好理解，因为理解那个东西，第一个是花时间，你知道理解要时间。有些时候你说背，有些人就是很会背书，他背得很快，他在对他来讲背不花时间，可是理解要花时间，因为你想要花时间。第一个是你先有限的时间里面的，你先把比较宽裕的时间先做理解，然后你理解完后有个好处，因为通常依照我们一般人的大脑建立，你一旦理解后你不会忘很多东西，就是你会了是不会忘，你都只是熟不熟。就像我刚才讲游泳，你说你两年前你会游啊，你现在两年中间没有游，你顶多只是游得不快，可是你还是会游，就跟骑脚踏车一样啊，就是我十几年前我脚踏车是我的代步工具啊，然后呢这十年来，你像一个就是骑脚踏车也很怪，好，啊，然后这几年来我都没骑脚踏车啊，你问我会不会骑，我一定还会骑啊，我怎么会临时变不会骑嘞？我一定会骑啊，好，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有些事情你那个关卡通过了以后你是 OK 的，好，所以你现在有时间，你要先赶快花时间在理解上面，然后理解了以后这只是一个关卡，因为接下来你要够熟练。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就是在这个部分的话，很多人都会忽略159第二项的重要，其实它其实是很多关卡你没冲破的，你会卡在一个地方，你解决答案会完全大逆转，你的答案会整个都写错。好，所以159第二项是很重要的，哪些是不是用传闻法则？如果题目它有这四种程序之一的话，纵使它是传闻证据，有没有证据能力？有，不要急急忙忙的一直要写传闻法则，然后他就用159第一项把它给排除掉啊。好，那我们在国家考试里面呢，都喜欢考传闻法则的例外，所以我们现在来看27页下面第一个例外，是向法官面前所为的陈述。好， 先把厚度擦掉。直接跟各位讲结论，一屋九之一是被老师诟病的，然后国家考试也出过很多次，好，目的就是让你去骂这个标文。啊，如果考到一屋九之二的话，然后几乎都是让你去称赞他。所以就是有些条文的立法哈，就是一看就知道就是要被人家骂的啦。哎、啊，有些条文的立法就是会被老师哦赞这个赞哦，就是很难得立法委员没有脑残今天这样子。就是你会发现到说有些条文哈，一考出来你就知道去做评论的。好，我们来看一五九之一，他说哦，被告以外之人在审判外向法官所为的陈述得为证据，有没有什么要件限制？没有，你跟法官讲就是我的能力。所以这个条文为什么被骂，你应该很清楚了，因为这个条文太过于法官优位了，它架空了直接审理原则，不是吗？我们刚不是讲了吗？所谓直接审理原则，只能说今天我是审理案的法官，我在审查这个案件的证据，我必须要全程连续使用在场，不能间断，而且我不能够使用证据替代品。结果居然是我在审判外向法官所为的陈述，通过我证据能力。那这个法官包含本案的法官，也包含别的法官哦。你说啊，跟本案的法官，那不是在那个审判程序中吗？不见得啊，就是我不晓得你们对于法院的构造有没有很了解。假设说哈，我们法庭是这样子，好，这边是走廊，然后这边是第一法庭、第二法庭、第三法庭、第四法庭、第五法庭、第六法庭，然后呢，我们门不是在这里吗？就是一般的门不在这里，好，你从这边进第一法庭，从这边进第二法庭，从这边进第三，从这边进第六，这边进第五，这边进第四。不过这个门是谁在走的？律师跟当事人在走的。按理说，那像法官、审判官，他会是走这个门进去吗？不是，后面他会有一条通道，就是会有一条秘密通道。然后就是你会发现到说，法官拍你，他不是跟你一样，就是塞这个门让你进场的，就是他会从后面有个通道，他然后直接上去他的法庭。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司法人会有自己的通道。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是好的，因为如果法官跟大家这样子一起进进出出，那如果有什么那个危安情况怎么办呢？好，或者是说有些人会搬入蓝教喊冤呢、啊，就是他在法庭上面没时间讲啊，然后等你全部的庭开完，然后等你走到这走廊上啊，然后就跪下来跟你说，哎呦，文凤哦，在林这样子，那怎么办？那你也拿他没办法，所以最好方法就是你从后面的秘密通道走到那个办公室啊，大家都把走秘密通道的，可是谁会走这个跟一般当事人一样走的走廊？没有啦，很少啦。哦，所以这边的话你会看到说，那如果说今天这个被告。他就是当庭拦轿，那个，他就来，就他就当场他要拦轿喊冤，那你要怎么办？你听了耶，那怎么办？有证据能力有，你向本案的法官所为陈述就有证据能力啊，纵使在审判外有证据能力啊。我们现在不是说都在跟你讲审判外吗？传闻法则就跟你讲说这是审判外的陈述，都有证据能力，那不是很扯？然后所以啊，你看我们刚刚发现举例子说，假如说你在等车的时候遇到法官，就假设说你现在在等公车。然后，哎，隔壁那个好眼熟，看一下，哎，你不是说是我案子的法官吗？哎呀，上次开你是法官，我不让我讲吗？啊，现在反正我们都在等车，时间闲得很，好、哦、啊，然后顺便我再跟你再多聊一点，那这种应该怎么办？你说当场拦计程车，不要再等公车，对吧？这是一个方法。可是他就硬要跟你讲啊，然后讲的话就有证据能力耶，不是很扯？然后后来就说，其实我有个同学，就有个更扯的事。就是因为你知道，其实大家担任公职人员，就是担任公职人员，就是属于就是说你必须要做人要很清廉。然后啊，你知道台北地方法院后面不是有个那个桂林路上不是有个家乐福，然后有很多北院、高院跟最高法院的司法人员都会去那个家乐福买日用品。反正下班你顺路去家乐福买比较便宜啊，对，大卖场的东西比较便宜啊。然后呢，我就有个朋友，他就是下班的时候，他去大卖场想说啊，先把金沐乳用完了。拜托，法官也是吃米饭长大的，也是要洗头洗澡的。你以为他是吃香味就能活吗？哦，也是人嘛、啊、哈、哦。然后到最后后来，然后去大卖场去买沐浴乳，然后想到用完了，赶紧买。然后、啊、你知道大家去大卖场不是会推那个推车？因为你不能够掌握今天要买多少，那还想说先推一个推车，然后反正到时候买的少就算了啊。然后那如果意外的临时又要买饼干什么的啊，然后按就有车子可以慢慢拿。然后呢，他就在推，然后正在找他的洗发精。然后呢？结果之后迎面而来有一个男生，就对他点头微笑。 啊，我同学想说，他是哪个同事的、啊？然后想说，礼多人不怪，人家对我点头微笑，那我当然也是回个礼。可是回个礼又想想，他谁呀、啊？就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后来之后就觉得，可是又很眼熟，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后来终于想想到了，两个礼拜开庭的被告，就这样，两个礼拜开庭的被告，就两个礼拜前啊，两个礼拜前开庭的被告，就是难怪我觉得这个人有看过，可是你说他是我同事，好像也不是啊，奇怪，那为什么他跟我打招呼？而且我也觉得他也眼熟，那后来他是我的被告。还好那个被告是很正常，他只是跟法官上顶着头打招呼。他如果跟法官讲说，哎呀，法官大人啊，上次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你不是哭了吗？然后想说我只是买个鸡把鸡卖个够嘛，好，就是下一次看你再说。好，那如果说今天你刚好遇到那种很不理智的当事人，他在路上遇到你，那你怎么办？台湾这么小，要遇到一点都不困难吗？我那时候在美国旧金山的时候，我居然遇到我大学的学弟，然后看到他 ，Are you Andy？你是 AD 吗？然后他就说，学姐怎么那么巧，你怎么在这里？然后我说，我最想问你怎么在这里，我想要出国，应该就会遇到新的人，怎么还遇到旧人呢？真是的，世界这么小啊，就这么小啊，你没有办法。那你说，那你在台湾更小啊，你有没有很容易遇到你案子的当事人？就是很有可能。好，那人家在路上跟你讲话，全部都有争议能力啊。所以你说这个台湾不会骂才怪。对你一点要求没有，你只要跟法官讲就有争议能力。而且啊，你来看哦，我们281这边 C 这个条文就再再彰显在法官本位的立法。你只要跟法官讲就有证据能力，那请问为什么我们要传闻法则？传闻法则只是传闻证据要排除的法则，对不对？为什么要把传闻证据排除掉？因为我们想要保障被告的反对结问权。刚刚不是讲有这个目的吗？那请问他跟法官讲，那被告又没听到，那被告的反对结问权呢？不见了，就这样。所以这个条文一定要被骂的。然后还有，我们是说，你在审判外向法官所有的陈述，我们不是讲吗？陈述包含言辞啊、书面啊、叙述性都算。那请问传真？你看我们第一，用传真方法传给法官，我们实务有讨论，都说对，这也是一种陈述。啊，这靠腰，那以后那你就专门去问法官的传真号码就好了，对不对？看你也不用多说了，好，私下传个东西给他，这是很怪啊。好啊，然后还有人讨论到，请问那这法官有没有包含军事审判的法官？好，因为我们知道军法官跟一般的司法官是不同的考试，虽然说也是司法特考，但是它是另外一种考试。那我们实务的通说是认为不含军法官哦，这个有争议啦，只是说通说认为是不含，然后所以我就打个问号。好，阿南也说，那如果我们一般的考上的司法官，你分发当法，就是按你分发出来当法官，有可能是刑事庭法官、民事庭法官，或是民事执行署法官，或是行政法院法官。就假设说，今天我是刑事案件。我没有跟我本案的刑事案件的法官讲，我跟行政法院的法官讲，因为这个行政法院法官是我邻居，我跟他讲有没有证据能力，有。要不要问你说1591第一项你看啊？1591第一项他说被告有罪证，在审判外的言辞那个1591第一项他说被告有罪证，在审判外向法官所为陈述得为证据，他有没有讲法官要本案？没有啊，他案可以啊，非行庭 OK 哦。所以你妈妈说，那这个条文根本一点要件限制都没有嘛？那被告的法律权问权何在？不见了啊！好，所以这个条文一定被骂了嘛？好，膝盖想都知道。好，然后呢，在检察官面前所为陈述的例外，在1591第二项，他说哦，被告以外之人在审查中向检察官所为陈述，除胁迫不可信情况之外，得为证据。所以他好些了，好，他有多一个要件，他说哦，向检察官所为的陈述，必须要除胁迫不可信情况外，就代表说他必须要行可信。还有证据能力，那你说，那他比法官面前陈述好啊？你看他有多一个要件哈、哦，要有些不可信情况外，可是他这个地方也骂。请问，我跟检察官的陈述，我有什么办法证明这个叫显不可信？那不是通通都可信？那可见这个要件有跟没有是没两样。好，所以这一款哈、哦，所以1591不论是第一项还是第二项。好，这两项都是被诟病的，所以1591是要被骂的一个条文。好，那这个条文很明显的是法官越位跟检察官越位的立法，而且啊，我们在44384号，我们有禁止一个概念叫做秘密证人，就是说今天有证人，然后呢，被告就说，这个证人作证对我不利，所以我要行使对质结问权，然后法官就说不行。被告说：“对不起，结婚权不是我被告的权利吗？”法官就说：“这个证人是个秘密，秘密证人啊。”然后后来4384号就说：“不对呀、那秘密证人他是剥夺被告的对质结婚权，所以这是违宪的。 如果你觉得秘密证人是违宪的，依照4438号来说他是违宪的，如果你认为他是违宪的，有没有可能他借由1591第二项借尸还魂又回来？有可能哦。就是检察官就说，我今天违了副局的责任了，因为我举出证据说我一个证人可以证明被告有罪。然后法官就说，好，那证人是谁？被告说，好好好，那证人是谁？你赶快告诉我，因为我要对他来做交通诘问。然后检察官就说，他是个秘密，因为他是秘密证人。然后法官就说，那不行啊，那如果是秘密证人的话，依照四十三百八十四号是违宪啊。然后按照他这个证据肯定就没有证据能力哦，那这个证人就没有用哦。然后检察官就说，可是如果依照1591第二项，只要在我面前的陈述，我觉得应该是 OK 的，那是不是又有证据能力了呢？哎，对哦，那好像秘密证人就回来了。哦，所以在1591第二项，你发现到说他在操作上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那你说那什么叫现有不可现的情形呢？在我们刑法没有特别讲，不过在我们刑法运行秩序上189他有讲到说，今天我们要审读被告人证人陈述他的外在环境的情况嘛，就是说什么叫可信不可信，你要看他当时陈述的心理状况跟有没有外在干扰等等情形来做一个综合判断。不过你讲那么好听，其实你很难判断了。好，那1591既然是被我们骂成这样子，那我们要如何的去做一个立法错误的处理呢？好，那我在这边就29页，我这边上面有框框就是有个叫司法界达文新版，我这只是让你觉得很好玩、很好记得而已啦。那考试的时候不要写这个哦，就写到，就依照司法界达文新版嘛，然后就老师看谁错的，然后按讲行政大，老师在说谁啊？所以只是让你好记的，吸引你注意的，不要让你学这个地方背一大堆，你会觉得背得很痛苦，我只让你好记。好，所以考试的时候有一些那种，就是我们自己的小小的术语语言就是这个是你跟我之间的那个私密的痛这个考卷不要写哦。好，我们现在因为1591被我们骂了嘛，对不对？他是法官本位跟检察官本位，我们不喜欢，就是这样子太招摇了就一副法官检察官那个超级大位的。所以我们现在说1591要遭到限缩，怎么限缩呢？我们的关键他说只要是在法官检察官面前的陈述没有让被告践行过诘问权，那当然交互诘问在正常中没有然后在正常中被告也有诘问的权利，然后类似像对质这样子。好，那这个证据跟笔录就不能用。你如果要直接扩大使用1591，会使交互诘问形骸化，就等于是交互诘问就会被他架空了，因为1591感觉是这个证据根本都不用受到诘问也可以拿来用，那我何须交互诘问？好，那我们这个密码呢就是0到12分之5，有很多人问我说，我知道-12分之7，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我们这方法院刑庭有12庭，一开始是有5庭采纳一个意见，然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1分之1，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去限缩1591，所以这个达文西密码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限缩使用1591。1591不能够只是照条文的字面上来用啊，你按照条文字面，就是你如果按照条文字面上来用的话，1591就是毫无任何限制，毫无任何限制就是侵害被告的诘问权，所以我们要限制使用1591，怎么限制啊？好，在这边我们第一个，当初这个证人来作证的时候，也要进行拒绝，他如果没有拒绝，这个证据不能用。第二个，当初这个证人他的陈述必须要让被告有辩明的机会。你如果加上这两个要件，就可以排除掉我刚刚讲的那种很好笑的情景。你在等公车遇到法官，然后你就马上跟他讲你的心情跟看法，对不对？这个就可以被排除掉啊。如果依照等公车遇到法官，你跟法官所谓的陈述，依照1591第一项是有证据能力哦。不过你膝盖想都知道是很扯。那如果说你加上这两个要件，他等公车跟法官所谓的陈述有拒绝吗？没有。有人被告有辩明的机会过吗？没有。那这证据就不要用。或是在大白场遇到法官，跟他的陈述有拒绝吗？没有。有让被告有诘问计划吗？没有。那这证据就不要用。我们透过这样的线索，我能够用的证据才是真的合理的。好，那就很像说今天假设说有个证据，有个 A 证人，他在侦查中他有曾经来做过证，然后呢他跟检察官所谓的陈述嘛，好， 然后后来呢，他在审判中没有来。我可不可以用这个 A 证人在侦查中的这个陈述？只要他在侦查中陈述，不用去接。他也不是在外面门口遇到检察官，哈、哦，就是临时哈灵光乍现跟检察官讲的，不是哦，他有拒绝。而且当初在检察官问 A 证人的时候，被告也当庭，他也曾经有反驳的机会过，好、哦，被告有辩明的机会过。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说，好，如果这个 A 证人后来在审判中没有的话，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影响到被告的程序正义嘛。总是跟刚刚我们讲的在等公证跟大半岛遇到法官的那种情形总是差很多啊。好，所以我们要的就是说，今天我们不否认像检察官面前所谓陈述，或像法官面前所谓陈述，让他会例外的有证据能力的情形，但是不能够扩大使用，要限缩。那、啊、条文不写，我们至少用实务限缩。那这实务呢，就是最高法院自己的实务去做的限缩。好，所以其实一开始呢是94年最高法院的实务见解，因为我们的传闻法则是从92年立法，然后后来是在过了一两年以后，当裁判官说好像越用这传闻法则越奇怪，然后后来最高法院才去做限缩，好像是94年台上3728号，还有94年台上，哦5651号，好，就一开始是那个有五个刑事庭，他们有这样的意见。那法官这么做的话呢，其实坦白说，我们应该要称赞，因为立法者给法官、检察官至高无上的权限。对不对？你跟法官讲，法官讲通通都有这些能力，其实算是给他们至高无上的权限。但是法官自己扪心自问，他觉得不应该这样子，所以他自己用了实务见解绑住他自己的手脚，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概念。那学说也赞同要加上这两个限缩的意见，学说也是这样的意见。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好，这是159-1跟这是159-1。好，那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看林俊老师的文章，好，还有是律师考试的考题，好，我们再做练习，好，就我们先把专法的例外一次学完以后呢，啊，然后我们再一次的再做相关练习题。好，然后我们再来看159-2，好，29页这边，159-2，就暗中出工。 是被老师称赞的，老师说这个符合实情， 实际上有些时候的确是先前的公诉具有特别可信的情形，因为之后的公诉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外力的不当干扰或是影响。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二十九页，像那框框里面有个 B 哈，王兆鹏老师在这个地方哈，他是给这个条文拍拍手的，他才肯定的立场。他说哈，为什么暗中出工呢？他喜欢，因为他说第一个，因为一开始的公诉距离案发时间比较近，记忆比较清晰，应该回答的正确度会比较高吧。假设说，我现在问你昨天中午吃什么，你还可以回想一下。我如果问你三个礼拜前的礼拜六你吃什么，你还真的有点难想。对不对？就你一定是越近的越清晰，越远的 越容易遗忘。第二个，比较不容易受到被告的干扰，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确会遇到一种情形，有些人啊，就是有些证人，在一开始出那个案发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初次跟他侦查的时候，不论是警讯还是侦讯，他只撑着内力在那，然后看的时候呢，噤若寒蝉。都不说，为什么都忘记？你说当场失忆吗？可是看起来又不像，他看起来应该像是记得啊。可是为什么都回答跟之前都不一样？啊，你怎么知道人家有没有受到外在的压迫？因为你知道审判中不是可以阅卷吗？你知道有些被告一阅卷以后，就会发现到说当初指证我证人是谁，然后发现到以后很关系啊。然后呢，他会透过关系先去找那个证人，可能写封信给他啊，当然不是问他吃饱了没，好，他一定是问他说。最近还好吗？家里面没有人出车祸吧？小孩子现在是几岁？哦，七岁，小一，女孩子嘛，背个红色小书包啊，记得下班去接小孩哦，要怕小孩子不见很麻烦哦。那听起来就像恐吓信啊。如果我是证人，我接到这种恐吓信，我看你，我绝对不敢说实话。我何必为了司法正义还原真相啊，然后让我们全家笼罩在一种不确定的危险炸弹里面？所以我就不敢说实话了，对不对？而且我看你的时候，被告两只眼睛瞪得跟我一样大，坐在那边瞪着我，我一定就想讲，就是讲对他有利的啊，所以就没办法，就人性啊，你不能把人性赋予很高的道德哦。每个人想要保护自己跟保护自己的家人，这是天经地义哦。你不能跟他讲说，哎呀，就是啊，你们全家哦，如果。为了发现司法正义，全家罹难，我们会特别用的个案来感谢你们。这脑脑袋工作到我可以不要吗？一定是这个，一定是这样子的心情。好，所以我们就说，他先前程度比较没有受到干扰，你之后审判那个变数太多了。好，那这个时候的确暗中出工，这个是符合我们实行的需求。好，然后第三个原因是因为证人在审判期间有到庭呢，对不对？我们现在讲的是真审不一致哦。因为九十二，我们的简称又有叫暗中出工，因为一个案子，我们着重初次的公诉，我们觉得初次的公诉较有特别的可信情况，而且是为了证明犯事存否所必要，我必须要用它。然后呢，我们又有给它一个别称，叫做真审不一致。他侦查中有来，审判中有来，他讲的不一样，叫真审不一致。可审判中有没有来？有来啊。那既然到审判中有来的话，被告也可以针对这个证人在侦查中提出质疑，总也还有一个辩明的机会嘛。那有没有侵害到被告的那个对子结问权太过严重？似乎也没有啊。好，所以一五九十二这个立法是被老师称赞的。好，那你说，那我们刚刚有讲什么叫有显不可信情况是在应注意事项第八九点啊，然后那我们现在这个条就跑出一个什么叫有特别可信的特别情形，好，那是在应注意事项第九十点，好，那在我们课本三十页框框里面，我会帮你们直接放进来，好，那只是说陈述经过比较没有受到外力的影响，然后那我们要审核整体的情形，好，这是一五九之二，所以一五九之一被骂要死，一五九之二又被称赞。然后呢，一五九之三呢，我们来看一五九之三，我们给它一个别称叫做证据难在即。司法检察官所谓的陈述， 一样也是写有特别可信的情形，一样也是为了证明犯罪事实生活有必要，就是说这一串的审判官在侦查中的陈述，好，在侦查中是审判官嘛，在审判中却无法再来了，他不是真审不一致哦，所以证据难在性，我们就给他一个比较大白话的一个名称，叫做有真没有审。他侦查中来了，可是审判中他没办法来，他没办法来有哪些理由？我们在条文不是有这四种情形吗？哦，像是死亡啊，哦，精神障碍迹象是无法陈述啊，这里有关系，但是无法传达不到啊，然后或者他人来了又不陈述，人来了不陈述，那就是没有陈述，所以审判中就是没有了。那我们唯一只有侦查中啊，你能够用的不也就只剩下这个了吗？就是你只有侦查没有审判，那你只能够作为那个认识用法的依据，也就只有这个侦查中陈述啊。好，哦，所以这叫证据难在性。好，那这个证据来信也是没有办法，就也是没有办法啦，哦，就是因为审判中他就没办法来啊。假如说这个人死了，哦，这个人死掉了，啊，审判中没有办法来，那，啊，你用关录音也不见得他愿意出来，哦，还有像鬼月走了，如果现在在农历七月的话，讲那个回去自己都毛毛的，哦，就是你妈妈他就是没有办法了嘛，哦，所以那你啊你勉为其难能够用之前的啊，有什么办法，哦？然后第四个，哦，是得为证据的公务业务或是其他文书。好，在1594，好，所以1594呢，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特信性文书。好，1594，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特信性文书，包含公务文书、业务文书，还有其他特别可信文书。好，那我们来看为什么公务文书会特别可信。好，请你看一下31页这边 B 的理由 A， 好，这边有个 B， 然后括号为 A 的理由。好，为什么？因为公务员职务上记录的文书或是证明文书，在这边的话呢，好，虽然用在审判上叫做传闻证据，因为它是之前的记录、之前的公文，啊，审判中才提出来的，而且它不是在审判中直接写公文的，啊，就它的公文不可能把电脑拿到审判中来当场撰写给你看，所以那是之前的公文嘛。好，那但是因为这个文书是公务员一职权所为，所以它的责任跟信誉哈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公务员总有一些就。公文书会有一些公信力嘛，哦，所以他如果说如果是虚伪的话呢，哦，公务员他会有刑事责任跟行政责任，所以他的正确性高。所以在这边理由第一个很简单，就是因为公务员，哦，他会爱惜羽毛，所以他的文书应该正确性比较高。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政府行政公开化嘛，你公文书是可以受到公开检查的，哦，所以如果有错的话也可以及时纠正，哦，所以他的错误的几率总比较低。然后第二个，为什么业务文书我们也觉得它是特信性文书。好，我们来看那个31页这边 B 刮胡 B。 好，因为，哦，从事业务之人，他在业务上或是通常业务过程中所制作的记文书、证明文书，是他例行性、不间断、有规律的准确记载。好，所以在这边的话，而且大部分的记录在业务完成终了前后，没有预见说哈之后是要拿来作为证据的这种伪造动机，所以虚伪可能性小。说真的，其实哈，因为以后你们从事实务工作，你们不会只有办那种很纯粹、很纯粹我们现在考试科目的这种案件，你可能会办到一些像什么金融案件啊，哈，然后或者说工程案件。那你办到，尤其是像这种比较是那种其他专业里面的案件，对你而言哈。你在从事审判实务工作，这个是你一个很大的造诣，就很像说今天呢，它是一个重大金融案件，然后呢，它里面有好几十间公司，好几个年度的那个资产负债表，啊，资产负债表不是会有所谓的资产负债，还有业主权益吗？啊，所以这要平衡的，啊，好，啊，资产里面啊，不是有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然后机器这么一大堆的，啊，负债有分短期负债、长期负债啊。啊，请问，假设说今天他有一个土地，今天的公司他名下就是企业名下有土地，公司名下有土地的金额是17288620，好，之前40万、100万、200万、1000万，有1728万8620块。假设说，哎，欸，但是好像也没很值钱，说就还有现金哈，然后现金哈62276238888。好，那请问，如 如果问你这个现金62276233，代表什么？你说啊，你刚刚讲了吗？现金啊，公司里面的现金啊。啊，请问你这个数据怎么来的？传票呢？然后后来那个会计师他就说，法官你要传票是不是？好，我给你。然后下次他的卡车运好几箱传票来，就说这个好62276233，就是这几箱传票我们统计出来的。那你就说啊，好啦，我相信啦，那个内容应该是正确的吧？你也懒得用计算机去按。我跟你讲，你不要讲说这么多钱了，就算是只有20张传票，你按20次计算机，搞不好会跑出20次数字出来，相当于我说20种数字出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加自己信用卡的金额，按个3次，什么金额都不太一样。你就知道说我们念法律是多么的无能，所以尤其是大学就念法律系，那个真的是超没有其他的能力。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如果要你去还原背后的数字，你有那个你有那个闲工夫，跟你有那个办法吗？你只能相信吗？除非说今天这个会计师签证有问题啦，那当然，它里面的问题就是你要办的案件，那当然你要一笔一笔去核对。否则的话，只是单纯的一个例行性的业务记载，你只能够相信他这张资产是他表怎么办？难道你要把每张传票还原当庭呈现吗？当庭一张一张按计算机来提示吗？好，这时候税官也会生气啊，老板你到底这个庭要留开多久，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说，那像这个就是例行性的业务记载，我们就相信嘛。好，反正他有会计师签证，应该没什么造假啊。因为像董事长刚才表示，每年年底都要做一张的，啊，每年年底都要做，他怎么知道这个公司？就像立法案。在20年前，我要这个公司企业不是也很大？谁知道？后来我立法案，啊，当初他一大堆什么嘉实化，还有一大堆什么小公司，当初在里面工作的同仁也都觉得说啊，我好荣幸，我到一个这么大的企业上班，谁知道这么大的企业交给一个这么大的诈骗集团，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说，原来正常例行性的业务记载，它是没有一些虚伪的动机啦。好，除非说它本身就是涉案的内容啦，就是说今天这个公司本身就是做假账，那个就是按照你大概要一笔查，否则的话，其实你不会去怀疑那种一般例行性的业务记载啊，你也没那个办法再去还原事实的真相。好，然后而且每张传票的实际流向，你还要每笔去核对，哇，那然后那你一个案子，那你刚好要办一辈子，好的，你穷尽你一生去办一件好了。好，所以你会发现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当做特性行为书，因为它虚伪可能性是很低的。而且哈，我们让制作者用口头方式在法庭上重现过去的事实跟数据是很困难。好，纵使会计师愿意讲，你也听不太懂。你们说啊，代沟告嘛，好，这不是我的专业了哈。然后啊，这时候你会怎么办？请司法书官财经组来帮忙，也是这样啦。好，那第三个哦，其他特别可信的文书，好，不是只有公务文书、业务文书而已哦，好，包含像什么体育记录啊、官方公报这些的，哦，这也是特别可信文书。好，那我们这个特信信文书呢，我们就简单整理在32页这边。我们这个特信信文书，它必须是要几个要件，它必须是要例行性登载，就是说这个工作本来就是要去登载这样内容的，好，它就是要例行性登载，而且要没有预见个案使用，才叫做特信信文书。跟学说上会有一些冲突，像你看32页这边，我们的高等法院的决议哦，他说哦，什么叫特信性文书？包含诊断证明书跟存款证明。可是学说上面他说，特信性文书必须要例行性记载，好，而且要非预见个案使用。好，那如果不符合这样的要件，它就不是特信性文书。好，然后那个侦讯笔录也不可以借此款通路。你说为什么？那个侦讯笔录不就公务文书吗？我说可是侦讯笔录你应该用这个啊。你要用1591、1594、1593的，你不能够跑来用1594啊！你如果跑来用1594的话，你说警讯笔录跟检察官的侦讯笔录都是公务文书，那然后那你不是把1591第二项一直到1593全部加工了吗？ 好，所以你的集训评分就是，比如不可以借由此款来投入哦，不是此款，不可以用此条文，好，用你不可以用1594特定性文书再把它偷偷的引进来。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学说说好，下面不是特别核心文书，第一个是诊断证明书。我说可是实务高等法院说它是，好，那为什么学说说不是？来看诊断证明书，它跟病历不一样，它跟病历不一样。学说的意思是说，如果是病历的话，是不是例行性登载，没有意见不爱使用？对，只要看病历证据就要写病历，然后它病历一定要写英文。而且写得很丑，那个字要写得很丑，为什么？因为他怕开错药被你发现。写中文，他说啊，那个晃丢啊，然后我做笔会很好，那到时候哎，医生，我的症状，你开这个药不太对哈，虽然是知道写得很丑，让你找不到他在写什么东西。说虽然是我开玩笑，我应该不用当真吧？就是看到有些同学的脸上好像有道理，我都整个吓到了，因为我那个开玩笑的，怎么会是真的呢？哦，想都知道了哦，乖哦，不要这么单纯哦。好，所以病历是例行性记载的啊。我之前还有本类似的笑话不是讲过吗？为什么医生一定要戴口罩，开刀要戴口罩？这有讲过啊，因为怕他医坏了被你认出他是谁。按老那你说，那我只要看开刀主治医师就好了。我跟你讲，常常哦，就是你可能是慕这个医生的名啊，然后到这个医院去给他做治疗，或者给他动手术，可是常常开刀都杀不了。可他都会煞有其事出来跟你讲给大家，好像你是他亲自来开刀的一样。所以你要知道，医生也是要有一些的那种言语能力技巧。基本上哦，医生跟就是学医跟学法律很像。就你们说哦是这样吗？可是人家好像比较专业一点，你不能想说他们学医就一定比我专业，因为你说真的哦，很天资聪明的，他应该不是要去做这种面对人群的事情。真的很天资聪明，他要念什么？念数学啊，念物理啊，好，就是很像神经病啊，啊，然后在玻璃写那些东西那种，对不对？你说你会把手表拿去锅子里面煮吗？对不对？可是人家。数学家会啊，好，就是那神上发疯了。那你说学医跟学法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应该说我们大家都有共同性，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一部分的功力是要面对人，所以我们不能这么的离群所居，所以我们不用天才成这样子。就是说，你如果真的很天才，我说哦，我这个啊，可是问题是，你如果很天才，你跟人之间没有办法相处，那其实你不适合走这一行。所以我们这一行应该是你要敞开心胸的来看看隔壁的同学，你要觉得他很可爱。很多人说啊靠，他很讨厌，因为他是我竞争对手。那这样的话，那你不行哈、哦，你要懂得与人和群相处，因为我们工作就是面对人啊，你不能靠人就讨厌啊。好、哦，所以你要靠人说啊，好喜欢哈、哦、啊，然后这样的话，那你每天工作你才会保持愉快的心情。医生也是一样啊，你说他很聪明，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能够考上医科的一定是很聪明，可是不见得很聪明的人都适合当医生，因为他如果不懂得与人相处，那他的疫病问题一定很多。我们不常说一句话，视病由亲，就是你要能够把病人当作是自己亲人一样的医治，你才是一个好医生啊。那他如果医术很高，你问他什么问题，就讲吧。医生，我这肚子好痛，我看过没事。而且为什么那么痛？跟你说没事。就是一句话都不想多说的哈，就周董类型的话多哈。所以那如果你说像话不多的，已经不是周董，已经是萧敬腾。他如果这样子话不多的，人家当艺人还有特色，你当律师爸爸讲，那一句话都不讲，那很怪哦。所以今天其实你要从事医疗工作哦，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有感觉到，就是有些医生他医术不见得这么好，可是他在一般患者里面都说哦就搞名医。然后呢？你后来了解一下实情，才发现说，因为他的口语能力很好。他说：“阿波，你家里阿波啊，叫阿波，你今天怎么样？哎呦，看起来很痛哦。”阿波说：“你奶仔，想知道，要抱着肚子来，很痛吗？可他就是有没有办法啊。”阿波说：“阿波每次都要给他回诊啊。”我有跟你讲过，我以前拔智齿的事情，那应该没讲，因为这好久了。 指的，因为基本上我长智慧的年龄已经过了。就我以前拔智齿的时候，我大学的时候拔智齿的时候，就在我们家附近一个牙科拔，然后因为我小时候我都自己拔牙。你们说啊，怎么自己拔？因为我妈跟我讲说拔一颗牙要给我50块钱，我就说好，我自己来，我不要别人，我自己来。我小时候拔牙拔一颗50块，我就跟我妈讲说这个钱怎么可以给别人赚？然后我妈就说啊，你自己又不会，怎么请专家来？我就跟我妈讲我会，然后说我每次牙就是牙齿快要掉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讲说你快去买一颗拔蜡来。然后我牙齿硬硬的，就啊啊掉了，我就赶快拔牙齿去换钱。我小时候这个赚钱的欲望还蛮强的，那小时候啦，现在就渐渐正常。我小时候只要想到说什么钱给别人赚，我都很痛苦。我就跟我妈讲，我要自己拔。可是那智齿我自己就没办法，因为智齿在很后面，而且我很大颗，那个自己你没办法弄出来。然后是我那时候我去拔智齿的时候，是我第二次上牙医诊所，因为第一次上牙医是很小的时候，我后来发现到我妈要给医生50块，我就不爽。然后接下来就再也没去了。然后第二次再上牙医诊所，就是拔智齿的时候，然后在拔智齿的时候，那个医生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为了要跟你拉进去，他问你说：“哎，你是念什么的？”我说：“我念法律。”我想说我的牙齿掉，你来问我为什么？对，拔智齿我怎么拔？拔很看自己在很后面的。然后一直问，一直要聊天呢。我想说好不好？我现在你要聊聊。然后呢？然后来说他，然后在，然后那个医生他多亲切，他居然跟我讲说：“哦，你念法律，我也是哎。”我想说好，不是牙医。专班，然后我就想说那很好，可是问题是我需要的是一个很好的牙医，我不需要一个一位念法律的人帮我拔智齿，然后我就有点挫，然后结果他就是跟我聊天，然后后来因为我们现在拔智齿不知道缝线，拔智齿如果不缝的话，那个洞那么大很痛哎，然后有缝嘛，然后缝了然后你知道去拆线，然后去拆线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聊天，跟我聊法律，然后聊到后来那个线没给我拆掉，害我这么多讲的是光。给我拆线，然后我就不再去了。那你说，那那条线怎么办？我自己拆，自己拿一个刀片，好可怕。然后哦，我要说你妈的啦，你再去给医生看一次。我就跟我妈讲说，我已经给他一次机会了，而且他那次光费跟我说150，我就好说我自己赚。然后我妈说你现在，然后对啊，然后反正我妈说你现在那么老了，你还想要赚这个钱哦？我说对，因为上次我就觉得不太信赖他，他虽然不跟我聊法律，听得出来他在东吴念的还不错，因为他法律是。聊得还蛮有水准的，可是我需要的是一个很好的医生，我不需要一个会法律的人来帮我拔牙齿。所以你会发现说，医生写便利是一定要的嘛，对不对？他们专业训练怎么可能看病不写便利啊？要写便利。可诊断证明书是每次都有吗？你看到说我们去要诊断证明书，你不是要特别还要去他的行政部门，你要先去那个付个什么100块还是150块，然后他才会抄一个诊断证明书给你吗？他会把医生的医嘱抄在下面啊，还会有诊断证明书。那你想，诊断证明书是例行性啊？不是，是你特别申请才有，对不对？而且通常来讲，会申请诊断证明书就两个目的：第一个要保险，第二个要告人家。要不然你要诊断是不是干嘛？申请一个诊断证明书放在床头，然后每天哭，哎呦病好严重，不会嘛？所以一定要告人家，是要去要保险才会要这张啊。所以学说才说，学说才说，这个重点。学术来说，因为诊断证明书它不是例行性诊断，而且它太容易遇见知道个案使用了。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学术的意思说诊断证明书不是特性性的事。好，可是那个高等法院的意见认为它是了。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好，159-5同意的例外。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131跟你讲的同意搜索？我们说什么？今天哦，这个被搜索人。他如果想要被你搜索，是出于自愿性的同意，纵使你没搜索票也会合法，对不对？可是呢，我们这个传闻法则的同意例外，可不是说什么他要明确的出于自愿性的放弃而已哦，它还包含一个拟制的同意。我们的同意搜索可不可以说他不反对我当他同意？不行，因为他要明示的同意。可是今天我这个同意法那个传闻法则的同意的例外，它还包含漠视的拟制同意，不反对就当作你 OK， 所以这是比较特别哦，这个同意法则不是只有一般的拟制同意哦，它还包含漠视同意哦。好，所以你来看我们在32页这边159-5A 哈，我们有明文的同意，就是被告以外之人在审判陈述，虽然不符合159-C到159-4，但是当事人在审判程序中，他明确的表示说这个证据同意作为证据，那我们也是让这个传闻证据有证据能力。 然后呢，还有一个理智同意。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在法院调证据时候，知道有159的传闻法则原则，但是没有在言辞辩论中形成声明异议，就是没有反对的意思，视为他同意。好，所以我们这个同意有分民事跟理智的哦。这个跟一般的同意的强制处分不一样。好，一般的强制处分的同意就只有民事的同意。好，那我们这个同意的法理是什么？好，我们这同意的法理哈，依照立法理由呢，哈，你可以看我们32页下面那个 B 第二行，它指的是说哈，因为当事人同意，就等于是当事人放弃了反对结问权。好，这是立法理由的意见。好，然后呢，那但是呢，哈，这个同意的性质其实除了立法理由这个理由以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争执啦，哈，在第33页这边，你可以看 C。好，中间有个 C， 同意的性质哈、哦，有两个学说，一个说法是放弃反对结问权说，这就是我们大家讲立法理由的说法。好，那陈玉才老师也是采这一说，还有另外一说叫做赋予证据能力。你说他、啊、有差吗？放弃反对结问权跟赋予能力有差吗？不太一样，在什么地方不一样？你看我中间有区别标准。今天我如果同意以后，可不可以再传唤证人再来被我问话？我如果才是放弃反对结问权说话，那就不行，因为我已经放弃了要问他话权利。那如果说我采是证据能力赋予说的话，就代表我没有放弃反对结问权，我只是跟你讲过这个证据你法官可以用，可是这个证人我还想要问啊，哦，所以会差在这里。好啊，然后那在这边的话呢，立法理由是采放弃反对结问权说，那你说那是谁采证据能力赋予说？这是刑说法一行注意事项第93点，没办法说大家都没有法律拘束力，因为立法理由并不是法条，也没拘束力，然后一行注意事项更也不是法条，也没有拘束力。好，所以你来看我们下面哦，我就直接附那个一行注意事项。然后一行注意事项第93点哦，你先看一行注意事项第93点上面有一小行了哈，稍微把这个当事人同意作为附加条件。哎，你同意你就是要心甘情愿的说 OK 哦，你还跟法院讲条件哦，当然是不行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行注意事项第93点，他说被告以外之人哦，就在33页下面，字体比较小。被告以外证人在审判言辞书面陈述，虽然不符合157到159之4的例外，好，那但是但是当事人在准备陈述或审判形式，仍然以言辞书面民事同意这个陈述可以作为证据的时候呢，法院他可以审酌陈述做成的情形，认为适当的情形之下，好像是什么取证过程没有瑕疵啊，而且这个证据跟当事人有关联啊，然后证明力其实还颇高的，就可以直接赋予他证据能力。所以从立法理那个从依据事项第93点第四行，你可以看到他采的是说同意赋予证据能力，所以才会跑出另外一个同意的性质的说法。那立法理由是认为同意代表放弃反对结问权，依据事项第93点认为同意是赋予他证据能力，这是他们的差别。好，然后再继续看，好，然后又基于诉讼程序安定性、确实性要求，如果当事人在准备程序或审判其实民事同意被告以外证人审判程序作为证据，然后他一直表示又没有瑕疵，不宜准许当事人撤回同意。你一旦同意了，就不要这边一下子要，一下子不要，然后后来又反对了，好，所以不宜让你撤回。但是如果撤回符合下面的情形是 OK 的，就代表原则上这个同意不能撤回，但是例外的可以撤回。生永世不得翻身，好像也是很残忍的哦。所以就说，我你符合下面条件，我让你撤吧。好，第一个，好，尚未进行证据调查。第二，他告当事人也没有说不同意你撤。第三个，法院认为撤回也是适当的。好，那我就让你撤。好，所以符合这三个要件，我们就让你撤。好，但是我就不特别写了啦，这个就一行注意事项第93点。大家笔记哦，不用什么东西逐字潦草的。因为你们又不是说一整年只念刑诉法这一科，我们刑诉法只是你芸芸众科中的其中一小科。你说其他不小，对啊，我们不是特别小，可是也不是你的全部。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你做笔记也不用说什么都逐字写，你这样写，我相信你自己就知道答案在哪了。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你们还是要节省一下考试的时间，因为你们现在分两阶段，你要做的功夫还蛮多的。你不是说东西那一直抄来抄去，你就能够掌握到最佳的经济效益了。因为你们现在考试其实你要顾得下蛮全面的，而且你们现在又考选择题，其实科目又变得好多了。 像我们以前没有正交法就有啊，然后我们以前没有法律伦理，现在也有。好，还是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不让你休息，是因为你残忍，而且趁你的隔壁还没休息的时候，赶快让你休息，要不然到时候厕所都开了。然后呢，刚比较晚来同学，我们今天有发一个补充奖励，好、哦，然后他那个补充奖励，不是现在用的哦，啊，老师，那你带回去，我跟你讲要带的时候，你们再带就好。